的温柔再不属于我，你无福消受，谁应该难过？没事了，没事吗？坚强得太寂寞，脑袋空空，难道是我要的结果？是我没爱过，我没做错什么，却把一切错过。你是爱不起我，我也对不起我。你会发作，微笑说剧情而惊心动魄，好证明泪腺还没有萎缩。没事了，没事吗？自爱得太寂寞，一身清白，难道是我要的结果？超脱，爱不能伤害我，还是我没爱过？我没做错什么，却把一切错过。你是爱不起我，我也对不起我。 我却对不住我。